语言，问夫妻都体面，客见客见都是光，好马啤酒照金星，苦闻十口同同道腔，抗日战争开始后，百姓遭灾殃，满满家乡被摧毁，大哭小喊。去逃亡，衙门石刻四宝印，屠杀同胞春风光，苦力呀你同生 李坤恩李 更可怜，抛下宝贝临时间，扶着小辈我行着，临早这年是无力量，只能继续做妓女，两度照在面上，犯恶的流氓张老虎，他上司欺人太凶枉，也逼得我不能人来住，我失手将他性命丧。Thank you. 在楼旁，一下卡的哦亲切，以为此番要谁忘，多梦乡亲家我就谁次逢生得康跑兵奔走有数十万里不平路途上露宿街头，一宿夜就病不发，我乃自惭，要想过牛送香水，皮皮四海山空香，空破今生月白我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著名的沪剧演员杨飞飞演唱的沪剧《妓女泪》。今天的节目是由沈孝昌编辑，周杰主持的。听众朋友，再会。 了。